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，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， 好久不见的朱丹在9月28号发布微博，宣布自己已经诞下女儿，配图为小孩子的小脚丫，通过图片感受到满满幸福。其实朱丹在怀孕期间就经常晒出自己的孕照，分享怀孕的心得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朱丹在主持《我爱记歌词》时发行的这首单曲《想起》。 却看不见，在记忆的出口你想起了谁，有什么可以忘却，在等待失去的夜我们又开始想念，在寂寞的那一刻想起了谁，当昨日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

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马迪《大雁》。 一个望重山腰的岛，有着千呼万难与共，归途万里生死相依，声势浩大孤掌难鸣，未曾途难愧对丛林，应高高翻邦立息，三尽世间万象千愁，路上层楼解愁解愁。穿踏动你旋，风尘吹来百合欢离，风餐露宿四飞阑园，汉子于是就下不容，不舍千古方传好事，何惧万古苦把无终，不为天阔寒梅山险，一人之间山衰江湖。